哦，你来找我来了？ 你是严月明对不对？ 对对对，我叫严月明。 哎呀，太好了！ 哎呀，你看你找我来了。 哎呀，我来的太无意了。 是吗？ 那坐火车呀， 啊啊， 一天哐当当，哐当当，哐当当， 真是不容易。 到了北京了。 嗯嗯嗯， 到北京了 啊， 找到你们单位了。 是啊， 跟你们领导一说，难找严月明呢。 啊，对对对， 你看领导说什么呀？ 说什么来着？ 说严月明啊， 啊， 跑了， 跑了， 跑到电视台去了。 哦，对对对，时间呢不赶趟，我紧跑跑去的。对对对对， 是啊， 是是跑去的。 我呱嗒呱嗒跑到电视台呀， 啊， 到这一问你， 啊， 你打听说严月明啊，说跑了。 又跑了， 说跑到家里去了， 啊，回家了。 我追到你们家，看见你媳妇了， 对 吧？给你媳妇一问严月明啊，你不是说他跑了？ 我又跑了， 说跑到这个饭店来了。 是啊， 那呱嗒呱嗒追到这个饭店，看见经理了。 啊， 那一问这经理啊，一问严月明啊，说他跑了。 我练长跑呢，我这儿。 说跑到这个小剧场来了。 啊，对，我是来演出来了 啊，所以说男孩回到这个台上来了。 是啊， 啊，那可把你逮住了。 这说话都别扭啊，什么叫逮住了？ 那可把你捉住了。 不是捉住了， 能不能 这样啊？您这是把我找着了。 那可把你找着了。 哎，这就对了。 太不容易了。 哎，我说老夏，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当然是有事了。 啊，你说说吧。 那我在这说说了。 啊啊， 那找你有什么事呢？ 啊， 我不好意思说呀。 你不好意思的，大老远来的。 我说 了，你找我啊。 那可不是一个人，那是带着好几全村的乡亲们找你来的。 是吗？ 啊， 那你说说吧。 那我再说了啊。 说吧说吧。 那可坐了一道火车了。 我知道你辛苦啊。 嗯， 啊， 那说完你怕你不答应。 答应。 答应了。 答应你看。 那我可就说了。 可不。 说完你可得告诉我啊。 我告诉你。 严，嗯，先生， 啊， 几点了？ 你这么费劲找的，我就问几点了。 那不是， 啊， 那说时间很长，那得凑够五十分钟呢。 哦，你得五分钟的。 那得不是没谈光时间的，怕你没工夫。 没问题，没问题。行行行，没事，没事，没事。 那说的 时间够。 那我说了啊， 你说吧，说吧。 这个咱们村里边啊， 啊， 太困难了。 哦，困难。 咱们那个东西太多了。 是吗？ 人说呀，东西卖不出去咋办呢？ 啊 啊，说请个能人来吧。 嗯嗯嗯。 哎 哎， 大家说就想起你来了。 哦，想起我来了。 说严月明那可是个明星啊。 哎呀，你别夸我。不行不行， 你有名气。 哎，不行不行不行， 大演员的。 不行不行，别 客，你太客气了。 不是不是， 你是名人的。 哎，不。 提起严月明来 啊， 在俺们村是家喻户晓哎。 是吗？ 没人不知道的。 哎， 你这个名气 啊， 你比那个刘罗锅电视剧里演的那个李普芋头名气大多了。 你有这么比的吗？那我和芋头比呀。 反正你名气不小了。 哎，那不行不行。我说， 那你跟俺们党的这个业务联系人吧。 是啊， 俺们东西是太多卖不出去了。 哦，那你们都是有什么东西啊？ 俺们东西太多了 啊， 那是药材遍地，木材如山， 是吧？ 水果 啊，水果， 瓜果梨桃又大又甜的。 哦， 尤其是蜜桃， 啊，蜜桃 满山遍野都是 啊。 那收下来以后，老百姓这个心里头啊 啊，高兴哦， 得难过哟。 哎哎。怎么难过呀？ 那是留着大的买小的，买了坏的留好的。 嗯， 后来好的变孬的，孬的变次的，次的变蔫的，蔫的变烂的。 坏了， 现在俺们都不敢种蜜桃了。 是啊，那种什么了呢？ 种荞麦。 种荞麦啊？ 荞麦皮那个东西装枕头坏不了哎。 那倒是坏不了，那卖谁呀？ 啊，卖。所以说咱得请个那个能人嘛。啊，业务的跟他联系，业务的就想起你来了。 啊，我知道。 所以说呢， 啊， 你呢， 啊， 到俺们村走一趟吧。 啊，让我到你们村去。 别走了， 别别别着急。你们村在哪儿啊？ 不远。 哪儿啊？ 喜马拉雅山。 哎，去不了。好家伙，爬不上去啊！ 爬山都是。咱们那边富光山还有平地呢。 我知道有平地，我也爬不上去。你把我玩西藏去了，上不去，上不去啊！ 西藏怎么玩？ 你不是喜马拉雅山吗？ 西藏喜马拉山都慢， 你说 这边是河北，那边是山东吗？ 啊， 我一天火车到了吗？河北、山东、喜马镇、狼牙山。 哦，狼牙山呢？ 狼牙山都慢 啊！ 狼牙不是狼牙 啊， 不是这的狼牙。 哎， 你上哪儿比划呀？狼牙。 哦，狼牙， 鸭子知道不？ 鸭子知道， 呱呱呱呱鸭子， 别比划。 喜马镇拉雅山， 我明白。 拉雅山啊， 知道知道。 你跟咱走一趟吧，那姨给你买火车票去。 哎， 今天夜里有车。 嗯，我知道。 那请您认，请您认。 别 客气。 不，我真去不了。我呀，我没有时间，我正给我们朋友演出呢。 啊，你别客气，你跟俺走呗。 我真去不了，去不了啊。我改了，我给你找人。我 难不找人，难就找你的。 不，真的我去不了。 你去不了了， 是去不了，真的。 啊，我白来了。 你不是白来，我这 那是代表乡亲来的，请你请不了了。 我 那在北京待了多少天，你知道吗？你白来了。 我说，哎、你别哭，别哭。 我难过呀、 啊。难过也别哭啊，你怎么？ 我不好受啊。 你不好受，你别哭、啊。 我伤心。 你别哭。 哪个坏蛋要劝我？ 哪个坏蛋你不哭？哭快哭！使劲嚎！ 俺东西荞麦皮卖不出去，那没关系 啊。 俺村有宝贝，你把宝贝都耽误了。 这宝，你们都有什么宝贝？ 俺要有宝贝，你当这个也不联系人不？ 啊，对呀、啊。 俺村有宝贝， 有宝贝那就是石油，有石油，是吧？ 石油算宝贝啊？啊，那个石油算什么？啊、那比石油宝贵多了。 哦，煤炭，好家伙， 煤炭算宝贝、啊？比煤炭值钱多了， 金矿银矿， 金矿银矿算宝贝， 比金矿银矿 那值钱多了。 好家伙，那这么说是钻石吧？ 钻石， 钻石了不得的那个。 钻石那个东西， 好家伙， 我从来就没见过。 你没见过，你喊什么？你在这儿？ 我说俺这个宝贝比钻石值钱多了。 哦，比钻石还值钱呢。 对了， 那是什么呀？ 这个宝贝我还带来了。 带来了？ 带来了。 好极了 啊！ 你给我们这亮一亮这宝贝。 那我叫大家开开眼了 啊，让我朋友们都瞧瞧， 这就是俺们村里边 啊 祖祖辈辈流传的宝贝。 您我们都瞧瞧， 俺可没有勇气拿出来。 哎， 你不要笑话。 哎 啊，大家我先跑了。我谢谢大家， 真宝真宝， 给我点掌声！ 哎呀哎呀哎呀！要献宝了， 我要献宝了， 好，我们看看， 大家请看， 哎， 俺村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贝， 好， 看，就是这个 白酒啊， 凉水。 我说，那边啊有一个地沟，你把它倒了去啊，那边也有，你把它倒地沟去， 就别倒了 啊。好家伙，我以为什么宝贝，凉水，快倒地沟去，去，去吧，去吧，啊，喝喝。 你见过这种凉水吗？ 我太见过了，我什么凉水我都见过，最高级的矿泉水我都喝过。哎呦我天，你给我拿走吧，啊，倒地沟里去。 我问你 啊， 严先生，你说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什么？你说是？ 是很简单的事，最宝贵都知道啊，那叫财富，长知识吧。 什么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呢？ 这还用问吗？钱。 你这个家伙是个财迷。我说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绝不是钱。 那你说什么呀？ 那我要说对了呢， 大伙给你鼓鼓掌呗。 那好，我要说对了，朋友给我鼓鼓掌。 有学问吗？ 那好嘞， 你说说。 我说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绝不是钱。 那是什么呀？ 是健康的体格。大家说对不对？观点一致了。 行， 健康的体格呢？ 蒙上来了。 钱有什么用啊？ 啊， 你眼睛明，你有的是钱 啊。 你体格不好， 嗯， 你死了，你媳妇带着钱嫁人了。 我招你了，惹你了？ 你小看俺村的宝贝了？ 你怎么？ 你凭什么让他到地沟里？你怎么说话？你 不是，这不能，就你这样水，能使我健康啊？ 能使你健康。 嗯， 告诉你说啊，俺们村里边祖祖辈辈1000多口人， 嗯， 没有一个得癌症的，就是喝这个水。你说他算不算毛病？ 是吗？ 得不了癌症 算宝贝吗？ 真的？ 那当然了， 喝这水不得癌症。 不得癌症呢？ 好像我看看， 你看看吧。 好家伙，这可是宝水。 外国人到俺们村里边去了十几波了，就研究这个水。 那是 啊，他们说呀，这个水是神水。 嗯，神水。 神水啊， 不得癌症。 不得癌症呢？ 好家伙， 要不说咱赶上献宝贝呢？ 嗯， 你看看。倒地沟里了。 我尝尝。 你尝尝。好喝吧。 甜。 甜吧。 甜。 不跟你说你喝吧你啊。尤其是日本专家呀。他说俺们这个水啊，可了不得了。 了不得了。 人得了癌症就是身体的密码变了。 我密码变了。 俺这个水可以把密码变过来。 好家伙。 这个日本专家年轻人呢，一定在俺村把这密码找着。 哦。 结果他没找着啊。 哦，找密码没找着。 他爷爷想到处到中国来找密码就没找着。他现在又来了。 那是鸠山呢。鸠山找密码来的。 那不是你就找这个密码。 找密码。 你说这是宝贝吗？ 好极了这个。 俺们到科学院来化验来了。 哦。 啊。 你说说好不好啊？ 你说的这个，你要给俺们村做联系，这个水要运出来，那就发了财了。咱得赚多少钱的这个水啊？啊，这个水咱有的是。 你有多少水的？ 有多少水？啥泉流成了河呀？ 还 哗哗哗，到处都冒这种水呀、啊！就流这种水呀、啊！你喝的这个水呀、啊，就是俺们洗澡剩下的水。 好家伙呀，老乡啊，你怎么不早说你呀、啊？洗澡水背来了？ 不，那一天男的跟老头洗澡去了。你说不是外国人拿着当宝贝？你说他们两个人都洗了澡了，怪可惜的 啊。 这个水要洗还没洗呢。 啊，是啊， 还没洗呢。 哦，要洗没洗呢？ 没洗呢，洗了都给你喝吗？你说 呀，我这一跳啊， 这就是什么？你 这是剩下那水。 哎我等会儿， 怎么了？ 好家伙，我不这么说你不松手了。一听这癌症急了咕噜，就跟关耗子洞似的。 什么叫耗子洞啊？ 你喝完了，拿俺化验什么呀？ 啊，化验你？ 那看看就完了。 哎呀，太好了！ 你要给俺们当经纪人，到那这个水让你喝够了。 好， 这算俺们村第一种宝贝了。 哦，这第一种宝贝， 还有宝贝呢？ 照这么说，还有宝贝， 还有宝贝。 哎，你再说还有什么宝贝啊？ 第二种宝贝 啊，你说说， 那可太多了。 哦， 满山遍野都是黄澄澄的 金豆子、 老玉米。 你就是那棒子呀，就磨玉米面的那个蒸锅头那棒子呀。 哦， 玉米， 你也见过窝头吗？ 窝头谁没见过呀？上面一个尖，下面一个窟窿。 你看看， 嗯， 你跟俺那窝头不一样了。 你那窝头 上面一个窟窿，下面一个尖儿了。 这不一样吗？你倒个儿的。 俺们不蒸窝头啊。 啊，那你 俺们那个玉米啊， 啊， 茶粥。 哦，茶粥。 要不说算宝贝呢。 哦， 人吃了长寿。 长寿。 所以是宝贝。 是吗？ 嗯，吃了长寿了。 吃了长寿。 对了， 喝那粥。 对。 能活70多岁。 70多岁算长寿吗？ 人活75来稀呀、啊。 70多岁算长寿了。 那叫80多。 80多岁算长寿了。 90多。 90多岁算长寿了。 但是你说说。 告诉你 啊， 一直跟我一块洗澡这个老头多大了？ 他多大呢？ 多大了？ 嗯。 多大了？ 嗯。 林则徐你知道不？ 知道。戒鸦片的那个 林则徐啊， 知道 这个老头年轻的时候跟林则徐赶过马车，你说他多大了？ 嚯，这够长寿的了啊！ 好，180多了， 够了， 180 多有180， 认识了长寿吗？ 好家伙， 180 是啊，他还有比他岁数大的吗？ 有， 还有呢， 有， 呵， 朱元璋你知道不？ 知道，明朝的皇帝呀、啊， 明朝的，俺们村还活着500多年。 500多人， 500多棵树哎！ 你 你说这干嘛呀？ 180多你还想长寿啊？ 好 你活着不嫌累得慌 啊！ 这算俺们村的第二种宝贝 啊，第二种宝贝。 对了， 还有吗？ 还有第三种宝贝。 第三种宝贝是 什么？第三种宝贝俺带来了。 你带来了？ 你看看，这个东西可太好吃了。 要 这个东西好哎，太宝贵了。你认识不这个东西？ 哎呦，这我可认识。这小银甘鱼儿，这是 这个东西，拿到河里我的事，捞上来之后，拿开水一冒，太阳晒完了，这个南方人就来了啊。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值40块钱一斤，他们要给10块钱一斤，俺们不卖给他，俺们说庄头人，俺们把这个价格提上去，凭什么卖给他呢？ 是啊， 好吃吧？ 好吃，这 你看看，咱们就是啊，请不着个能人 啊。 这个能人你当不当的？ 要这么说，我得当去。 这个能人你当了， 好家伙！ 我跟你说， 晒干了就能卖出去， 那是。 好家伙，卖那么多钱！ 你要是当这个能人， 好好 到俺村里去啊！ 嗯， 那热情款待你。 是我拉着你，甭管我，我先尝尝。好家伙，这可了不得啊！ 看看你，俺村里有的是， 是吗？ 啊， 你甭管他了， 人家款待你，款待 你，别款待我，你就吃这个就行。这东西好吃的吗？ 你再吃这个， 好吃好吃。 哎呀，你吃这咱多不好意思。 别你干活， 俺不能给你吃。 嗯，好吃好吃。 你没吃？ 我没吃，我好吃 吗？你吃这个玩意儿，多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的， 你非吃不得了。 没吃不， 告诉你就不吃了。 什么呀？ 喂王八的饲料啊。 是。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请能人》。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青年评书演员肖蒲涛为您表演的一个小笑话，这是一个系列叫《老梦囧事》。肖蒲涛1988年生，曾经参与单田芳红色经典系列评书改编整理工作，其中《贺龙传奇》《少林将军许世友》曾经获得很多大的奖项，2010年拜单田芳先生为师。2015年曾经参加过我们北京电台主办的京华英雄评书的系列节目录制工作，他还独立创作过很多评书节目，在各大电台播放。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听听老孟囧事儿。 这中午啊，嘴馋的老孟打算出去解解馋。最近呢，老听说派出所门口那饭馆是不错，这老孟呢从来没去过，他就老琢磨这饭馆有什么好吃的呢？难不成是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什么蒸羊羔、蒸熊掌、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咸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是不是这些？这老孟啊，是越想越馋。可这今天呢，他到了饭馆门口一看，嘿，一小门脸，而且这门脸小还不说什么，这饭馆只卖一样酸辣粉。这老孟一琢磨，哎呀，既然来了尝尝也好啊，也许啊人家就仗着这酸辣粉呢，那是一招先吃遍天，这也没准儿啊。于是啊，老孟坐下，敲敲桌子， 我来一碗酸辣粉。 这跑堂的一听，赶紧喊，这位客官要酸辣粉一碗。这喊完了，老孟又一琢磨，不行啊，我这两天呢胃里不舒服，这辣的吃不了啊。于是啊，他赶紧叫住那跑堂的， 这样我来一碗酸辣粉不放辣椒。 跑堂的听完点点头，哎，明白了明白了，客官呢，您最近胃不太好是吧？好办，酸粉一碗。这喊完了呀，老孟又开始犹豫，怎么回事呢？要说老孟最近呢，可不只是胃不舒服，这口腔溃疡啊也挺严重，吃这玩意儿，这酸的一刺激也够一呛啊。于是啊，老孟赶紧招手， 您等一下，我的酸辣粉不放醋也不放辣椒。 这话一说呀，当时把跑堂子给气坏了，这家伙耍我是怎么着啊？酸辣粉改酸粉，现在连酸都不要，什么意思呀？哼，